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你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意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即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第三節翻嚟啦，足球頻道咁啊，又係啦，例牌啊，讀下嘢先啦， 讀下嘢先啦。咁啊，頭先你講咗一紮轉會啦，咁啊，師兄就其實一路傍住我哋聽啦，咁佢都有交代啦。史迪根啊，加盟巴塞機會已經去到90%啊，古圖斯就應該唔會加盟，至於拉爾納會唔會願意到巴塞踢後備咧，亦都會有機會啊，咁樣講。另外佢就話西布朗新任嘅領隊已經揭中，係上個月喺貝迪斯被炒嘅 Pat Mel， 頭先有講 Pat Mel 咯 ，Pat Mel， 係啊，係。 咁就另外EV 就講嘅就係、我睇先，列斯就簽喺水晶宮度簽咗29歲嘅 基比啊， 基比 應該係進攻中場嚟嘅， 係啦，借到其實借嘅就借到季尾嘅 ，OK。系啦，咁就 EV 對啲列斯聯嘅轉會啊消息， 仲有一個都可以提下嘅，一個咧就係、可能韋斯咸會喺1月就會借一個中鋒翻嚟啦，叫做勒仙啦，炒爾嘅，又係叫做炒爾。呢件咧就係、喺摩納哥簽即係喺摩納哥嘅一個年青球員，咁咧就早前其實亦都試過係。咁啊，踢過呢個俄超嘅，踢安捷嘅，咁、 okay, 就喺俄超嗰邊。 我高佬嚟噶嘛？ 係啊，佢有兩個嚇，所以點解提下佢咧？就因為佢超高啊， 係高佬嚟嘅。 其實佢可以轉行打籃球嘅，6尺8寸高。 但 係 冇乜腳法。 咁但係咧就仲有一個花朵嘅，佢就插水王嚟嘅， 係、 就聽聞咧就插水插到黐曬線嘅，咁就可以留意下佢啦。23歲嘅一個年青球員。 韋斯咸啊，好唔掂啦嚇，即係降班 邊兩場波11粒。 系啦， 系啦。 咁另外就唔该晒 EV 啦。咁啊，关于曼联嘅少少消息啦，就系朗尼就今个礼拜出唔到对史云斯，另外云佩斯都系。咁啊，莫耶斯就讲咗就话，尽可能啦，喺短期内即系希望可以云佩斯出得翻啦，就系咁啦。咁所以咧， 云佩斯出得翻嘅时候，咪就系、咪莫耶 B 如果被炒咧，嗰两个咪即刻好翻咯。都唔系即系讲笑啫呢、這个。 咁啊，即系。預計今個禮拜今週即係英超對史雲斯嗰場就兩件都出唔到啦。 OK， 仲有其實咧想提下啦，足球頻道揾到啲好好嘅 post 咧，其實都可以提下喎。 多謝位朋友啦 ，Friends Christian 啊，咁咧就揾到其實幾有趣嘅，佢有兩三條 friend 拖落底少少睇啊，咁咧就係講呢個即係一個英國人去德國睇波嘅故仔啊。亦都講下呢個利雲道夫斯基嘅一啲即係報導啦 ，loyalty in football did it ever exist？ 即係話喺足球係咪真係有忠誠度呢樣嘢嘅咧？咁咧就又可以睇下，咁啊一啲好好嘅 pose 嘅，咁啊值得大家睇下。亦都有啲係叫做咩啊？仲有一個咧叫北威州足球之旅啊！哇，呢個真係犀利啊！咁啊都係一啲即係英國人去德國嘅睇波嘅經歷啦。 係 咁啊，所以值得推介一下嘅嚇。咁啊，仲有啲咩嘢？冇啦嘛，冇就返返嚟呢個禮拜嘅啊，都唔係喎，仲有一個 post 我想讀下喎，都話有 friends 㗎喎，佢話多蒙特呢喺芬蘭甲組 ,ok, 就簽咗一件天才前鋒叫做華奧雷倫，咁應該先會喺丙組上陣，年僅20嘅佢呢就效力過呢個 FC Honka，上陣24場入17球是隊中的神射手，去年10月在芬蘭友賽墨西哥就輸2-4嘅一場比賽裏面首次就會代表過呢個芬蘭上陣，咁可以留意下呢位球員啦，叫做 Team， 英文名真係唔 Q 識讀佢啦，咁中文名叫華奧雷倫啦，咁可以留意下呢個球員啦。 好 ，OK， 咁翻嚟讲讲呢个礼拜有咩大波？ 哇， 最大嗰场波应该就喺西班牙，咁西班牙嗰场就 榜首大战， 榜首大战。馬德里就對住呢、這個巴塞隆拿， 馬德里係馬體會嚟啊，唔係皇家馬德里啊。 皇家我冇讀皇家。 Okay, 馬德里體會。 馬體會 ，OK，你要讀馬體會。 OK， 就會對住巴塞隆拿，49就對49。OK， 得咁咧就絕對係大戰啦。 對皇馬去咗邊？ 有乜嘢睇頭咧？ 五分之後咯，排第三。 五分之後咯，皇馬排第三咯。 先第一樣嘢啦，美斯就出得翻啦。 美斯出嚟啦，咁啊，周中整咗場 西 班牙杯， 係咪4-0啊？ 零分鐘就出嚟 入兩球， 入咗兩粒，咁啊兩粒都係尾段嘅80幾同埋保時，咁啊入咗兩粒啦。就有啲公價㗎，拉斯嗰球波一個扭幾個咁樣入㗎，咁啊。馬體我覺得第一樣嘢先我先講啦，就即係覺得 timing 非常差啦，近況嘅馬體其實係麻麻地嘅，即係你睇上個禮拜贏邊度啊？ 馬拉加， 唉，打到70幾分鐘先入，其實機會又不多。 屌，我都 點 死㗎？ 哇，真係爭啲死㗎！場波諗住真係隨和波，咁啊，周中對住華倫又係咁樣，即係。牙話就仲衰過對馬拉加，咁啊60多分鐘入一球，跟住咧去到保時啊，俾人追翻喎。咁啊嗰場就西班牙杯嚟嘅，但係睇到對波就立立地咯，即係有啲球員咁啊。 會唔會同呢個外面有多引誘有關咧？ 冇錯啦，即係我都想講嘅就係因為即係引誘太多啦，兩件，一件就高基 啦， 咁高基啊呢個又話要，嗰、那個又要，咁仍然有繼續上陣，咁但係就即係我諗引誘係一個問題啦。仲有一件就仲大鑊啦，今屆入咗19球聯賽嘅 All Games 入咗23球嘅迪亞高哥斯達啦，咁呢件咧就 佢有一點仲大鑊啊！佢唔止球會爭啊，國家都爭啊， 國家爭啊， 國家。加爭嗰兩隊咧， 葡萄牙 唔係 西班牙 巴西 係啊，都爭。咁但係我唔知巴西爭嚟做乜鬼嘅喎。 但係佢唔係喎，佢本身係巴西人嚟嘅。 唔係啊，即係巴西爭嚟做乜咁多前鋒？ 咁西班牙都 唔係啊！你唔好話巴西真係唔係， 巴西唔 係 好夠㗎咋， 不唔係好多㗎咋。 係啊，咁啊西班牙都差唔多篤定係尼加度咁滯啦。 西班牙好多， 西班牙好多，不過頓咗啫。今屆頓 Q 咗啫。 呢件球員就係啦，好多人爭啦，球會又爭，國家又爭啦。咁其實就勝傳得最緊要應該係阿仙奴啦。阿仙奴都有即係就傳話一月啦。咁一月其實就可能性不大㗎啦。呢件 我都覺得不太 啊，因為即係西班即係馬德里嗰邊就有一個咁嘅古仔嘅，個古仔就叫做咧 Double Tail of 呢個 Diago， 即係呢個 雙敵。 高迪亞高嘅故事，咁啊咩叫雙迪亞高呢？即係一個迪亞高就係迪亞高哥斯達啦，另外一個咧就係領隊迪亞高斯蒙尼。咁咧就因為大家如果睇翻，即係如果大家 清楚翻Diego Costa 嗰、那個嗰、那個那個經歷咧，其實咧就佢本身都係即係佢喺布拉加過嚟啦，喺葡萄牙過嚟啦，咁、就馬體過嚟馬體啦。佢早期過嚟馬體嘅時候，佢好早過嚟嘅，其實零七應該已經過嚟。咁佢就不即係早期嘅時候，其實佢就好多問題嘅呢、這個球員，譬如話。佢攞黃同攞紅牌咧，係攞得勁多嘅，即係若果前鋒都唔知點解攞咁多，即係嗰個脾氣係有啲問題嘅。咁同埋，然之後咧就馬體後屘其實有好多年咧，就將佢外借咗出去嘅。佢借過去次達啊，借過去我都唔記得咗有三四間球會嘅。咁其實一路都唔想收翻翻嚟，到最後咧，其實仲曾經。將有一年咧係賣咗佢去華拉道列嘅，咁佢喺華拉道列就交到阿功課啦，直至到斯蒙尼過嚟即係馬體會咧，就唔即係又唔知咩原因喎，咁咧就又買撚又立撚翻去翻嚟，咁然之後呢個球員咧其實就好好聽即係斯蒙尼話嘅，即係因為可能當咗佢係恩師咁樣啦，咁而即係斯蒙尼都成功整到一個。即係早一兩年嘅一個好好嘅組合啦，就係、迪亞高哥斯達拍住呢個法加奧啦。咁、特別係上一季其實佢拍住法加奧咧，佢仍然可以交到成18球啊，仲可以跟住再交十幾個助攻出嚟。咁上季係迪亞高哥斯達一個好好，即係個成一個最好成績嘅 一季。逼 呼一個係啊，咁然之後今季諗住大家諗住法加奧都賣走咗啊，咁啊。即係淨係單靠呢件得唔得呢？咁呢件今季佢更加犀利嘅，佢嗰個入球係高過上一季。咁所以就好多人就話，即係買你要即係打迪亞高哥斯達主意呢，就要先問過斯蒙尼先囉。咁你下即係你過埋今季就唔敢講，但係呢個球員應該目前譬如話喺馬體會成個即係分數上啊，或者在歐聯方面啊，嗰、那個競爭啊，咁所以應該係可以將呢個球員留到季尾，即係睇下打，即係會打埋呢一季先再算咯。咁就馬體就真係都盛產呢啲咁嘅前鋒啊，即係賣完一件又一件，大家都記得嘅就係托尼斯啊、阿古魯啊，跟住法膠啊，即係夾埋我諗都二三億啊，大佬，即係淨係呢啲咁樣加加埋埋，咁呢件又係應該都唔少錢咯。咁啊睇下即係。睇下點樣個進展會係點啦。咁但係即係迪亞高哥斯達其實個打法又同以前法加奧嗰隻係好唔同嘅。 因為佢以前出到係打左翼嘅。 係 所以就慢慢移咗中間。 力量佢又大啲啦、衝撞型比較多啲啦。咁啊大部分入嘅波就都係一啲佢係要啲輸送嘅、即係要俾啲輸送佢嘅。佢就唔係話好似法加奧嗰隻就可以即係單打獨鬥咁樣啦。咁呢場波就我諗幾樣嘢啦，即係我諗個時機係麻麻地嘅，因為對波係有少少耷耷地，咁啊嗰邊又出翻阿球王出嚟，咁啊此消彼長之下就係真係少少有個主場優勢啦。咁啊第一循環就一比一嘅，咁但係呢場波頂唔頂到咧？係咪喺呢場波度分勝負咧？即係。打咗即係熬咗成半季咁大家都係同分。 我唔知道我比較正面啲咁睇嘅就係、或者我對斯蒙尼嘅印象係都係啲陰陰濕濕有啲古古惑惑咁嘅睇法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好似喺度即係慢慢攤對波佢突然谷呢一場。我純粹咁樣睇即係好估佢係咁樣做啦。咁所以其實就算出返美斯呢其實第一循環巴塞打得好辛苦，因为大家都即係之前讲抽签嘅时候讲过，马体会今届系一队好体力化嘅球队， 系 抢中场系抢得好紧要嘅。咁当然啦，巴塞系经过半季磨合咧，尼马见到系有一个化学作用嘅，已经出咗嚟。但系佢同美斯同时间落场嘅化学作用咧，其实唔系真系好明显嘅。我哋睇到，咁所以我觉得就反而我仍然对马体会系有信心，即系我觉得呢场波巴塞要赢咧系。好吃力 打法上咧，今季係有少少改變咗嘅。上一兩季咧，有法卡奧喺度咧，就嘅啲波其實就反擊係好強，好快嘅反擊。但係今屆咧就唔係打好多反擊嘅，因為就反而就係、即係好似你咁講啦，即係好似 Steven 講就係、搶咗中場，攞住波嚟做，係有呢啲波嘅。咁但我就不能樂觀嘅。無論你用邊一種打法，上季我都話即係上季，我反而就覺得就係話。 對雖然上一季呢馬體對住皇馬對住巴塞都係輸嘅，但我呢嗰句就係佢嗰種防反如果可以突破到呢仲有啲新機。但係今季呢如果你即係嗰個打法改變咗呢，其實大家鬥攞住波去攻呢，問題就係話級數問題囉，你攞唔攞到個波啊，或者個心態上會唔會協咗對方啊之類之類，即係你要攞到個波先有得講嗰下呢，咁我就覺得我就麻麻地樂觀嘅。係啊，即係反而上季輸嗰陣時候我就仲有少少同情囉，即係今季我就可能我就覺得個打法上係有少少食住。 明嘅，但係問題就你當今屆馬體叫做三場啦，其實第一場係第四場啦，其實巴塞都係贏唔到 嘅， 係即係三場都係和嘅。 今季好成績， 係啊，所以我覺得我當 皇馬冇輸過俾巴塞， 我當佢今屆即係尤其是打呢啲強隊咧，即係我覺得馬體就算幾得都好咧，我諗啲球員嗱呢一場波都係會嚟得翻了 嘅， 係啦。 咁啊，仲有就要睇實倒戈嘅大衛韋納啦，呢啲一定會。即係落力踢嘅，咁但係近幾場波大衛納就表現又係麻麻地嘅， 冇錯。 咁想睇即係睇下會唔會呢場波打翻少少爭氣波啦。咁仲有啲咩賽事可以講啊？ 哇哦！ 嚇、啊！ 英超啊， 英講翻英超定講西甲先？ 講西甲冇所謂啊，邊場都得嘅、啊。 西甲嘅大家可能禮拜一晚可以留意啦，維拉里爾對林元呢、這個 蘇斯達 林元。揭冬前其實少少復甦，皇家蘇斯達啦， 復甦噶啦，睇住一隻法國仔啦，呢、這個就 基士文， 基里士文咁啊，法國國家隊啊，即係睇下佢好似仲係停賽緊㗎，即係嗰個 conduct 問題嚟㗎，咁、但係完咗未我唔知啦，咁但係我覺得真係不智㗎，即係法國國家隊咧，因為呢個球員其實係。系你唔系咁多喺法国国家队揾到呢一隻咁嘅老鼠仔啊，捐窿捐罅，有啲速度啊，咁嘅即系中前场嘅球员嘅，咁啊即系最近系复苏嘅呢个，咁啊今季其实嘅唔觉都交咗成十一球出嚟嘅，应该都，咁所以就要睇住啊，即系黄苏啦，咁啊有少少复苏嘅迹象啦， 系。 咁啊， 仲有咩？ 西甲就差唔多啦。咁啊，如果意甲咧，就今个礼拜就几强弱悬殊嘅。除咗有两队啦，即系其他咩咩 AC 啊，作客对萨斯索罗啊，罗马对伊拿啊，或者祖云达斯作客但对卡利亚里，我都个偏向系强弱悬殊多啲嘅。 意甲， 但系有两场波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就譬如系维罗纳对拿波利啦，同埋伤兵好严，伤兵好严重嘅费伦天拿要作客对托连奴啦。呢两场我觉得就系、是。即係算係排前列嘅費倫天拿同拿波利呢就作客兼對兩隊都唔係真係咁易食嘅呢，咁我覺得呢兩場係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上一場啊呢、這個費倫都算係咁啊。 真係。 係啊，雖然我哋大家睇好但我上一場係漏咗一樣嘢嘅，嗰場波係 Toscana 嘅打比嚟嘅嘛。 哦係。 對利和路咁所以呢即係。即係 我買佢洋球添嘅， 好彩我全部都我哋都中曬， 我冇中啊，我唔中， 洋球中 啊， 一比零 啊，啱啱洋一球 零啊，咁就邊個入嘅咧？我唔突然間唔記得咗有睇嗰場波，我諗起先。咁啊，仲有就你講嗰啱嘅就維羅納對拿波利嗰場要留意啦。但係成個聯賽就經過上個禮拜咧，就可以宣告都差唔多收皮嘅， 冇啦， 冇㗎啦， 丟啦，成 隻大家不幸嚴重啊， 三比零。咁啊，嗰場波冇得講喎。你真係大佬又冇矛波冇勝係咪先，係個級數囉，即係你睇個級數呢真係高咗一班囉。 我認同啊，譬如阿師 兄冇得傾㗎真係。 初波雙講，譬如嘅季初頭幾場打得好 sharp， 譬如謝仁奴嗰啲係無影。真係冇影。 喂，中場都輸晒。你輸咗俾兩個人咋嘛，一個叫維度，一個叫 Proper。 就呢 兩個過到嗰兩個先講嘢啊，都唔使講有冇射門啊。嘩，你見到阿寶芳得閒到。后尾剩都冇波接，一球波唔知边个射埋去接住咗，定咗喺度10秒到咧， 俾啲記者影相啊！屌你老尾大佬，即係跪喺度發幾型啊！嗰個 pose 咧，即係你又叫幾得閒啊！咁啊，3-0贏波啦，冇得抽啊！ 好強啊！早記嗰個中場咧，阿維杜同埋珀巴，我覺得係而家現今球壇即係南嶺嘅中場嚟講，可能係最好嘅。 南嶺嘅中場， 即係一啲即係爛仔啊，即係比較即係打拼搏嗰種咯。 喂，唔好忽略就係佢其實嗰晚佢擺咗個最佳嘅組合出嚟嘅，都好耐冇擺過。就係左邊艾沙姆，右邊列斯丹拿，我覺得係最好嘅組合嚟㗎啦。佢大波佢又擺翻出嚟，即係可能因為之前有啲輪住有傷，嗰啲攔截力係好強嘅，即係側擊你可以收曬皮嘅，即係一就撞呢兩個喺意大利咧。所以 戥佢可惜㗎，因為歐冠 gel 咗，其實就再睇唔到佢哋。 唔係佢歐冠又即係佢又。 打唔到咯， 先到 打唔到嗰、那個 水準，但係翻到意大利佢就好生，心態上佢贏曬羅馬嘅，你冇得搞嘅，直情係，咁你一贏咗嗰場拉開八分，咁仲 但係羅馬都算好嘢㗎啦，佢捱到去到而家一月先破不敗。係 啊，第輸第一場咋，魯迪加西亞，咁啊即係呢隊波。都真係算係咁啊，咁就暫時仲係頂住拿波利嗰兩分喎、 我希望佢打到歐聯啦，因為我幾想下年睇到佢可以踢到歐聯。 羅馬 都係 暫時 如果 keep 到，即係我唔係話 keep 到啊，應該 我唔係話覺得佢喺歐聯會有成績，但我希望呢隊波可以打返即係二甲，即係歐聯代表歐聯囉。 係 咁啊，二甲就差唔多啦。英超其實今個禮拜 英超都冇乜好戲， 有一場 要講先。係今個禮拜奇怪怪嘅，即係要小心啲。OK， 第一樣嘢啦，頭先就係嗰場啦。OK， 紐卡素主場就會對曼城啦，曼城要打作客啦。OK， 係咁啊。另外其實幾隊強隊咧都係作客嘅，分別係咩咧？車路士就會作客去 後勝， 跟住阿仙奴作客就會維拉，然之後最後就係利物浦作客就會去咗 新特蘭，新 誒唔係 史篤城， 史篤城 OK 係啦，咁啊。奇怪怪嘅， 即係啲強隊作客喎，好多都係係嘛？ 除咗曼聯講， 曼聯唔係強隊，所 以哦係，繼續 咁啊！喺你數完四隊之後咧，其實跟住落去嗰兩隊咧，其實都好易打。愛華頓就會主場對羅域治，熱刺就會對水晶宮， 係 跟住曼聯咧就會係咪主場我都唔記得咗。斯雲斯 曼聯主場啦，都係主場會對斯雲斯。其實好多場都係主場呢幾排。 咁啊， 讲讲少少新闻啦。咁啊，最新消息就系12月嘅最佳领队系帕利坚尼。帕利坚尼 争啲系莫耶斯， 争啲系莫耶斯啊。 系啊， 系啊， 真系争啲系莫耶斯。 因为就12月，因为其实佢即系比较差， 赢咗唔知五六场咁样。 系，因为比较差嗰几场比赛其实都系一月啊嘛。 吓， 系啊，咁啊，但系帕利坚尼赢咗啦。咁你系最佳球员，我谂大家都估到啦。12月， 苏亚雷斯 呢个都好正路啊。 OK， 咁啊，好似冇乜比赛打， 看有看头嘅比赛真係可能係要數到纽卡素对曼城啊。曼城即係曼城其实个稳定性都係有少少疑问啦，即係你见佢主场可能又生，但係作客对住即係今年表现主场好好嘅纽技，会唔会都有啲暗涌呢？ 我觉得有少 咁你睇佢周中嗰场波就好恶嘅，不过场波系返主场， 係 咁啊，又 啲主力出得多唔多， 对手又弱，主力啊都 出到好准， 边啲系主力先，大佬？咁啊，屌你老味，帕迪利蒙都系主力嚟嘅，算唔算咧？查维加西亚， 如果佢出啲洛迪威尔嗰啲，咪真系弱？ 冇嗰啲，唔系佢出嗰条靓仔嘅，要留意下嘅。哇，嗰个名就吓， 咪打咩位？ 查先喂，大佬真系吓。咩洛基斯啊，话应该叫做睇下先， 吓 大 number 嚟嘅， 字头四廿几，六十四号定咩啊？四廿几号？ 六十几号嘅吓 吓， 揾紧，走啦 ，Marcos Lopez 啊。Marcos Lopez 18岁啊，咁啊 打咩位噶？ 吓 打咩位？ 打进攻中场嘅， 系 打进攻中场嘅，咁就第六球入波，佢有份参与嘅，哇！一出嚟都有啲后抽俾你睇下嘅， 系 咁就葡萄牙球员嚟嘅 ，OK 吓咁啊呢个就即系好少可会见到曼城会有呢啲咁嘅即系青训嘅球员啦吓。 系咯， dead 晒 air 真系。 我咁我读少少网， 乏味咧。 都唔系嘅， 冇咗曼联之后真系好乏味。 Oh really？Oh really？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咩？ 系啊， 唔系啩？ 你睇下你哋无辜精， 我准备想读嘢啫。 你唔好指我啊，大佬嗱，由今季开始打到十季八季，你都冇指我。 哦，即系今集系最后一集。 即系今朝我下把嚟噶，大佬啊，系啊。 好，咁啊，读一读少少嘢先啦。咁啊，头先阿师兄嘅补充啦，查奥尔已经加盟咗摩纳哥嘅。咁另外咧就呢个都几重要， 加盟咗噶啦。 加盟咗，加盟咗。咁、 okay, 另外咧就嚟关翻头先嗰场波啦。佢话尼马可能轻伤，未必正选，但系帕杜就好 fit， 有机会正选嘅。 帕杜同费比其实都好 fit 嘅。 系啦，系咯。咁另外咧就阿师兄就讲下佢个人偏向呢场大战系打和嘅， 打和。 O K， 佢偏向呢样嘢。 O K， 师兄睇打和。 系啦，咁另外咧，阿 Ivan 咧就讲下罗马卡利亚里咧借咗中场球员尼恩高兰。租借合约咧，将嘢今季完结就结束。罗马可以选择季尾咧，将尼高恩兰咧就系高兰尼恩高兰买咗去嘅。咁、另外有一单消息 咧，好用嘅呢、这个 系啊， 我记得有印象。 啊，我你讲埋先，我又谂起另外一个收购可以做。 O K， 咁另外就包括咗阿朗拿甸奴同明尼鲁签咗新约啦。咁最后一单消息咧，呢、这个我对我哋亚记迷会比较紧张啦，因为咧 好多队都系啊， 即系啦，因为皇马愿意外借莫拉达啦，有新闻。咁经理人咧已经飞咗去伦敦。 哇，呢件好嘢啦！ 系啦，咁啊已经有三队伦敦有三队会争，包括 可以转机 亚记、热刺、韦斯咸。 哦， 韦斯咸 系。 哦 ，OK， 唔系车仔，冇车仔份啊。 反而冇车仔份。 哦 ，OK，OK， 反而冇车仔份。 哦，呢件你哋流口水啦。 系、啊，一定系 流口水啦。 已经有新闻，就系未话呢单新闻之前，已经有啲新闻话千百都卖。 应该系离开皇马啦，即系 蹉跎岁月。 屌你老尾，有得打先有得咩噶？成日净系打嗰啲咩杜拜友谊赛咁，你真系死得啦！真系。仲、有一件我想讲，啱记起嘅就系利物浦。传闻又冇轻。乜沙拉就买唔到，咁咧就而家谂嗰件夜幕兰高嘛， 夜幕兰高 系啊， 唔系、我听到啲新嘅消息就话好似话 agree 咗1200万左右，冇黑乜沙拉 ，OK OK，、 但系我都唔系咁信一个暂时呢个阶段 嘅，系啊， 咁、另外如果你咁讲，我谂起突然间望见之后谂起卡迪夫啦， 卡迪夫仲 苏斯查想买呢个 马美迪奥夫， 哦 OK， 呢啲系汉诺威嗰、个， 冇错， 应该就以前喺曼联共事过啦， 倾紧。 啊！啲人喺德甲咧打得好好噶，喺汉诺威呢两季啊，即 系 靠晒佢噶，全部。咁啊，再翻嚟又唔知点咯，系啊，即系 唔知点咯。 买咗先讲啦， 冇乜嘢讲啦， 系啊，差唔多啦。 喂，直落啦， 冇咩讲，唔好喺度嘥时间啦，登咗佢先啦。 真系， 咁都得你哋。 喂，咁啊，交个责任俾我咯，好唔好啊？ 好啊， 我读下啲灯先。 正，几岁讲呢句？ 要睇一睇啊！阿粉啦，我唔知佢真定假，卡迪夫城赢啊吓。咁啊，狮子啦，有纽记让主，即系点解啊？让主 让球主客和 胜， 即系佢咁讲，应该让球主客和， 让球主客和， 即系纽记对曼城， 曼城 嘅受让 即 系，我谂佢受让嘅， 系啊，曼城嘅 佢就系纽记让主咁样咯，成个字咯，威灵顿凤凰。就和嘅， 冇错冇错，再讲一次。 威灵顿凤凰和嘅，跟住就 澳洲， 利记半大， 半场大， 系啦。咁跟住我自己咧就系修咸顿会赢西布朗啦，热刺会赢埋呢个水晶宫嘅，咁同埋卡迪夫城和韦斯咸。 咁我读师兄啦，师兄又离开呢路，一注读赢，一嘢堆落去，侵卡添。 曼联啊？ 唔系，今次唔系。 好嘅， 今次系华伦西亚客胜啊！ 几惊啊，真系。 西甲嘅华伦西亚客胜，但对手系边队我唔知啊。 睇 紧。咁你补充之余，我讲我嗰个啦。咁我就好简单嘅啫，都系买王，我梗系买曼联啦。咁我觉得曼联系会反底嘅，认真嘅。咁呢场主场对史云斯，咁我波胆啦，3-0。 我系好有趣想睇下，真系点样对付？ 因为再对多，我觉得再对多一次应该系会发烂渣噶啦，我相信。即系咁短期之内输 如果又继续系冇乜改变咁样踢法咧，我真系嬲死嘅会。系啊， 咁啊，系咯。 同埋大只佬会唔会继续出咧？我真系想知道。哇，大只佬你真系好斩咯，真系。唉， 咁继续埋啦。咁啊， 做咩？ 唔系我未讲完。咁3-0啦。咁另外首名入球买韦伟克。其實都好 make sense 嘅，因為最近入波真係值得佢嘅啫，基本上曼聯。咁另外仲有一場就係西甲呢個畢爾包就半場 半场主胜赢呢个艾美利亚。 嗯， 好，补充头先啦，斯兴嗰场其实系切尔达对环西亚，环西亚作客嘅。 OK， 咁啊得啦。 先咁先啦。卡力夫城对韦斯咸，要卡力夫城，冲卡卡力夫城，跟住后城对车路士，车仔和，纽卡素对曼城，纽卡素和，跟住然之后，史云斯对曼联，史云斯嘅。 哇 哇 咁毒啊，去到 要指明阿迪读啊，跟住 哦，仲有指明阿迪读啊。 O K， 后城对车仔， 呢位边个噶？ 惊一惊一嘅 ，O K， 惊一嘅。跟住然之后咧，后城对车仔，跟住要大 ，O K。纽卡帅到曼城，跟住要细，士督城对利物浦都系要大 ，OK。 啊，都要指定阿迪读， 唔知啊，佢话指定， 唔知点解啊， 旺啲 ，OK。 好， 做咩？ 到我啦，就系、马体会巴塞，我买细嘅，长波买细，咁就跟住就博 AC 反底啦，即系咪即叫做即系睇个势好啦，咪 AC 我要客胜嘅。 哎呀，顶有计，又系同你屌 屌 卖都系咁。 咁另外就纽卡素对曼城当啲私心啦，我都同阿师姐一样系买纽卡素让球主客和主胜。 嗯，系啦。好，咁啊到我啦， 师听住啊， 杯葛英超啊， 上个礼拜全中我意噶， 唔系啊，唔系全中啊， 揸场。 好似揸场喎， 揸场 四场中三场啊！ 你而家唔知啲 斩妖除魔 啊？唔斩妖除魔，唔捻拣，唔睇啊！英超啲 咁 咧就 啊，咁我谂补充曼联先。 米兰双红赢波 ，OK，AC 赢实苏阿罗，跟住仲有国米赢呢个基尔王，仲有咧就罗马和波和呢个热那，咁三场。 OK， 使唔使参加？ 唔使参加啦，够你食噶啦，差唔多。 差唔多，喂，依慈山有冇慈山啊？好似有冇留？ 慈山应该冇落到。 咦，慈山 冇落住啊？慈山 迟咗落咯， 迟咗落， 即系迟啲瞓 落咯，系咯， 迟啲落， 迟啲落。OK，OK， 咁啊，冇啊，冇就冇啦。 系啊，冇。 好啦，咁啊，仲冇嘢读埋啊？冇啊，冇就差唔多噶啦。 睇紧，应 该就冇嘢读。 冇嘢读，咁啊，提一提大家吓，听日咧就系冇呢个北上频道噶，咁啊休息一个礼拜，下礼拜先有北上频道系嘛？ 系啊 ，OK， 好，咁啊，仲有咩读埋佢？ 冇啦， 仲有一场啊！先讲话仲有，如果系 波图对奔飞加， 冇错 ，OK， 系啦，咁啊同分嘅三队，而家同得三队都系33分喺榜首，不过就系得失球咧，而家系小联第一，波图第二，奔飞加第三嘅。 多谢师兄介绍， 系啦， 英超唔好睇噶啦，而家都系要睇下啲葡超佢，真系系。 好啦， 啲偏门啲睇下， 就咁咯。 好啦，咁啊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